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安宁院叔和归西一身污泥地从洞口跃下，沿着小溪走了半晌，寻到山谷里时，正好瞧见了这么一副光景。三人骤然停下，所有的担忧、愤慨、惊喜在这一瞬间都被生生吞回了肚子里。月色下，太子唇角带笑，神情宠溺地背着身上的女子一步一步走在小溪旁，他眼底有着从未见过的平和、安然、满足、恬淡，生生隔出了两个世界。很多年以后，归西都记得这个夜晚，他曾经效忠了7年的太子，威严冷漠的大晋储君，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背着他心爱的女子走了整整一晚。晨光熹微的那一瞬，寒夜立在溪边偏过头，背上的人睡得安详而惬意。他抬眼朝破晓前最后的夜空看去，其实世界是黑暗的也没什么不好，至少白天不会来临。他嘴唇动了动， 子渊，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一路下山，任安乐都在昏睡。黄昏之时，许是嘎吱声响实在刺耳，任安乐不情不愿地睁开眼，抱着被子盘腿起身，对着风神俊朗一身贵气的寒夜瞅了半晌，一出声嗓音有些干涩。 我们出谷了。 寒夜点头，面上没了谷里的平易近人。 再过一日便到京城，我让赵晴先回京禀告，入京之后你便回将军府休息，过几日再上朝听政。至于武城兵马司之位，待你的伤好了，我再向父皇请旨。 这是要暂时解我的兵权，过河拆桥还是别有打算呢？殿下思虑周到，这样也好。 随即马车内归于平静，半晌寒夜都未再听到任安乐任何的只言片语。他抬手微微一怔，一脸淡漠的女子倚在窗边，眉眼冷冽，落日的余晖印在她身上，像是笼罩了一层看不见的薄雾一般。寒夜拿着书的手逐渐握紧，眼底微暗，只是到底一句辩白的话也未再说。 陛下。 深宫寝殿内，睡得不安稳的嘉宁帝听到门外赵福的呼声，猛地惊醒。 进来。 赵福小心地推开殿门，躬身走进，手里握着密报，一脸喜气。 陛下，太子殿下找到了。殿下的贴身侍卫赵晴刚刚从化元山赶回来，给陛下带了殿下的亲笔信。 赵福话还未完，嘉宁帝已从床榻上光着脚走下来，气势十足地夺了老太监手中的密信，展开来看。寥寥数笔，简单干脆，是那个混小子的笔迹。年近不惑的老皇帝长长舒了口气，素来刚硬健朗的身子一时竟有些发软，朝床边踉跄两步。赵福急忙上前去扶，被嘉宁帝躲开。 无事。 嘉宁帝坐了片刻，待恢复了几分精神，朝赵福一挥手道： 赵福，去左相府给朕降旨。 陛下，现在？ 朕还嫌迟了。讲完之后，你替朕问问他，是不是富贵日子过久了，别忘了江家的尊荣是谁给的了。 是。 左相府后院，江瑜一身儒袍立在庭院里，向来肃穆端严的面容隐有疲态，因着已入深夜，寒气颇重，年迈的身子扛不住，重重咳嗽了几声。一旁的江浩急在眼里，走上前。 老爷，夜 夜深了，您还是早些歇息吧。 化缘山可有消息了？ 没有，青龙、白虎和带去的人手一个都没回来。我差人去大理寺打探，如老爷所料，前些时日死在京城外的果然是青城老祖。 若是青城老祖还在，青城派何至于绝了脉，断了根？ 老爷，听说净玄大师已入了死关，那青城老祖已是宗师，世上还有人能取了他的性命？ 左相父于身后的手动了动，眼一眯，没回答。 太子之事，陛下瞒到如今，想必是生死不知。对我们而言，倒也不算太坏。 老爷，宫里来人传旨了。 院外有小厮轻唤，左相额角不自觉一抽，江浩忧心忡忡，着急道：“ 老爷。” 相府一众老小半夜被齐唤到书房外宫厅谕旨，这旨里有两重意思，一重乃是召左相重回内阁议事，二重为了撤回老夫人诰命封号。一声一斥，相府一众人听得昏昏沉沉，不敢言语。左相刚遣了众人回房，赵福一句笑眯眯的话低声问来，吓得他半身冷汗。 公公，老臣一心为陛下，这次实在糊涂，还请公公为老臣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陛下心里明白，相爷日后切勿再行差踏错，负了皇恩。除了这道圣旨，明日陛下还会下两道，一道送进忠秀宫，将贵妃娘娘贬为妃；一道送至西北，将九王爷送至安化城。 安化城是边塞小城，远离西北军权中心。嘉宁帝这一手也太狠了些。赵福相没有看到左相瞬间苍白的脸色，拍拍他的手，悠哉回宫了。第二日，宫里降下一道圣旨，言齐贵妃弑君不恭，御下不严，导致后宫规矩紊乱，罢黜其贵妃之位，贬为齐妃，携其他三妃一齐统御后宫。此旨一出，前朝后宫皆是一片哗然。齐贵妃执掌后宫十余载，备受宠幸，怎么会这么不明不白地遭了天子厌弃呢？众人正幸灾乐祸时，嘉宁帝昨夜一纸诏书赐进左相府，召其重新回朝议政的消息也传了出来。两日之内，两道圣旨，闹得整个京城糊里糊涂，实在猜不透金銮殿里坐着的那位到底是个什么心思。倒是有些个心思灵活的大臣瞧出了些苗头，这恐怕是陛下在为未来的天子铺路了。一时朝廷里外好不热闹，皆盼着出巡的储君早日归来。一日后，太子玉辇出现在了京城外百米处，绵延的明黄旌旗一眼望不到头。寒夜掀开布帘，看着不远处的城墙，对闭目养神的任安乐道：“ 安乐，我们到了。” 任安乐睁开眼，循着他的目光朝外望去。他几日都没怎么搭理寒夜了，临到皇城脚下，突然开口问：“ 殿下，你回了京，可欢喜？”“ 自然，人生得意事，不过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安乐说，我欢不欢喜？”“ 殿下所言亦是我所想，只不过殿下要的是洞房花烛，臣要的是金榜题名。” 任安乐说完这么似是而非的一句，复又懒洋洋地靠在软枕上，恢复了疲懒模样。寒夜盯了他半晌，终是转头，未再言语。与此同时，慈安殿，嘉宁帝包了个金菊，递到太后手里，对靠在榻上的太后温声道：“ 母后， 宫里久不逢喜事，该热闹热闹了。 太后猛地坐直身体，手中握着的金菊沁出水渍来，她望着嘉宁帝，神情严肃。 皇帝，你说什么？ 母后，钦天监责定下月十五为吉日，朕决定三日后在早朝为太子和帝家女赐婚，大赦天下，以贺我皇室之喜。 若是哀家不允呢？皇帝，你要忤逆哀家？ 太后这一生最不待见的人就是帝圣天，他费尽周折才将帝家这虎狼之师灭于晋南。若是帝圣天的孙侄女嫁入东宫为太子妃，那他当年一番心血岂不付诸东流？嘉宁帝坐得四平八稳，见太后气得不轻，只低声道：“ 母后，前几日青城老祖死在了京外，据朕所知，吴征已入宗室之境。” 大殿内陡然静默下来，太后手里握着的金菊一下落到了地上，慢慢滚远。她倏然望向嘉宁帝，面容失了血色，嘴唇青紫，手不自觉地微微颤抖，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平静无波，但却掩不住声音的干涩。 他，可是他回来了。 嘉宁帝心底微叹，心下不忍，握住太后的手。 啊，母后不用忧心，这些事孩儿自有应付之法。 你把弟子元送到泰山养到如今，为的就是这一日。皇帝，帝圣天是何等心气，他若是未死，蛰伏这么些年，怎么会为一个弟子元放弃对皇家的报复？ 若是弟子元和太子成婚，天下或可避过一番动乱。母后，帝家如今只剩下帝圣天和帝子元，他会怨愤我皇家寡恩负义，却不会毁了帝子元一生的机遇。况且太子自小长在他和太祖身边，当年他待太子与对待帝子元并无半分不同啊。 太后脸色瞬间难看起来，当年大晋立朝之后，太祖多居于皇家别院，韩烨六岁之前便是在那里被太祖和帝圣天养着。 他这些年没有出现，怕就是顾忌着帝子元在皇家手中。母后，太子大婚之后，您去泰山礼佛，先避一阵子再说。 泰山屹立千年不倒，即便是帝圣天也不敢在永宁寺妄动杀戒。听见嘉宁帝此话，太后脸色一沉。 他回来了又如何？哀家如今乃是万民之母，还怕他不成？ 母后，您年事已高，无需卷入当年之事，离了皇宫也能得些安静啊。 见嘉宁帝面有担忧，太后神情稍缓，有些不忍，点了点头。 帝家之事乃由我而起，若是帝圣天知道我必退泰山，或许不会怒及皇室。皇帝，这桩婚事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万事哀家都可妥协，但帝子元绝不可诞下我皇室血脉。 母后放心，此事绝不可能。 太后见嘉宁帝亦有此意，算是暂时放了心。短短一席话，太子的婚事便这么不咸不淡地定了下来。较真算起来，云下之上历代皇室恐怕也只有大晋嘉宁这一朝会有如此不甘不愿却又不得不迎娶一个女子的时候。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